菜，片片香菜满一筐又一筐又一筐。花下悠悠扬扬，片片菜，片片香菜满一筐又一筐又一筐。